此刻为你相伴。

胸口。 最后的海角摆在窗前，想象着你也许跟我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，

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，我绝对不要，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。但我没有想想说，其实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英奇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882年8月5号，法兰克国王路易三世逝世。1850年8月5号，法国作家莫泊桑诞生。1985年8月5号，恩格斯逝世。1919年8月5号，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爆发。1921年8月5号，首辆无人驾驶无线电操纵汽车在美国试验成功。1930年8月5号，首个登月的宇航员尼尔·奥尔登·阿姆斯特朗出生。1962年8月5号，玛丽莲·梦露神秘死亡。1963年8月5号，苏美英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。1987年8月5号，我国第一次为国外提供卫星搭载服务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 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。